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26集，白发的秘密。等人都走了，萧同海和赵虎他们就到军营去了。展昭一把拽过准备参观一下狼王堡皇宫的殷侯，眯着眼睛看他。 外公。 殷侯望天，展昭眼睛更眯起来了一些，拽着殷侯的胳膊跟他对视，最后殷侯无奈地搔了搔头下巴。 我不能说啊，说了那老鬼要跟我拼命的。 我不说，你不说，天知地知，天尊也不知道你出卖他。 展昭前后左右看着没人，索性将大门关了。殷侯一脸不相信地看着展昭。 你很不可靠的样子，你会不告诉白玉堂？切， 告诉他，他也不会告诉天尊啊，你说呀。 展昭拽着殷侯的胳膊晃啊晃，殷侯无奈为难地看着展昭。 这，哎， 展昭见求了三遍殷侯都不说，就意识到这事情的严重性了。殷侯从小到大就贯彻宠他上天溺爱无敌的方针，凡是展昭说要的他都给。当然想宠出个小魔星最后还是没成功，展昭长那么大没一件事是他说了三遍殷侯还不肯说的。见实在不行，展昭只好出杀手锏了。他眯着眼睛凑过去。 外公。 殷侯看了看展昭，展昭突然鼓着腮帮子，双眼一对，做了个鬼脸给殷侯看。殷侯让他逗乐了，摇着头叹气。 哎呀，你呀，为了白玉堂你真是什么都肯做呀。 我也担心天尊嘛，你这要是不说清楚，玉堂几天都不用睡了。 殷侯实在无奈，看了展昭一会儿。 你要叮嘱白玉堂，这事情千万不可以让天尊知道我说了什么，明白吗？ 嗯。 天尊的头发20几岁的时候就白了。 那不是少白头吗？ 哎，其实他头发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，问题是怕他黑回来。 就像上次一样，内力变化所以导致黑回来吗？ 说起来上次真是吓了我和吴沙一跳，不过那次变黑是意外，而且他情绪稳定，人也是稀里糊涂的，所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回来。 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回来？ 他把忘记的都记起来，头发就会彻底黑回来，白不回去了。就算是彻底醒了，天尊忘记的事情也绝对不可以想起来，否则哎。 他忘记的究竟是什么呀？ 说不得。 干嘛说不得？ 太沉重，你知道的，我吴沙和天尊都有100年的内力。 嗯， 可事实上天尊有200多年。 不是吧？难道他活200多岁了？ 那怎么可能，他又不是妖精，他跟我同岁。 殷侯伸手拍展昭的脑门，展昭揉了揉脑门。 那为什么会有200多年内力啊？而且你竟然可以跟他打平手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他忘了100多年的内力。 你要不然就别打岔，怎么可能把内力忘了？你倒是忘一个给我看看。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 那100年内力是银妖王给他的。 殷侯说起这事情似乎有点忧愁。 银妖王给了天尊100年内力啊，那天尊为什么平时内力跟吴沙一样呢？ 那100年内力不是给他用的，是帮他忘记一些事情，以及保住他的命的。 展昭歪着头看殷侯，此时他逻辑已经开始混乱了。展昭原先以为天尊要忘记的事情多半跟银妖王有关系，可现在听听竟然是银妖王帮他忘记的，这都哪儿跟哪儿，还关系到性命，这是要吓死白玉堂吗？ 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点？ 关于他忘记的事情， 这里我已经说到头了，再说是真不行了。我对妖王发过誓，要确保那老鬼永远想不起来，而且也不能对外人透露半句。 展昭皱着眉，虽然好奇，但阴侯是有原则的。那就跳过这里，接着往下问。 那你们这次是担心什么呀？ 天尊在早期刚忘记的时候，有时会突然想起来。 突然想起来？天尊想起来那件事情后果就那么严重吗？ 他一旦想起了那件事情，就表示银妖王压制他的内力被转移了。也就是说，天尊本身会有200年的内力，所以他的头发会黑回来，以及他会记得以前的一切。他的白发其实是一个完美的信号。 外公，天尊该不会忘记某些事情，他之前是坏人吧？ 阴侯倒是让展昭说懵了，随后反应过来，哈哈大笑。 哈哈，你想什么呢？自然不是。 哦， 展昭松了口气，他还以为天尊原先十恶不赦，后来忘记了才变好了，万一想起来又变坏了，还有200年功力，所以压制不住。 天尊从小到大都是至情至性的好人，只可惜他命不好。 展昭惊讶地看着阴侯，阴侯似乎在想着往事发呆。等回过神来，见展昭含笑看着他，就尴尬地咳嗽了一声。 当然了，人品还行，就是糊里糊涂的。 展昭笑了，阴侯明明很欣赏天尊的，却嘴硬不肯夸他。 将他的内力转移去压制记忆的法子，阴妖王交给我和吴沙了。他想起来之前，我们只要有一个在场，就能帮他恢复过来。可如果我俩都不在，那问题可能比较严重，所以我们要跟他一起来，其实也就这么点原因。 外公，你们觉得这次天尊会想起忘记的事情吗？将银妖王那用来压制他记忆的100年内力转移开，那什么情况下内力才会转移的呀？刺激点在哪里？ 就在他无法控制自己内力的情况下。那老鬼内力深厚，早些年有时遇到太强的对手克制不住，那内力就转移了，所以需要我跟吴沙盯着他。可之后的那些年里，江湖上谁还可能打得过他？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，好久好久没发生过了。 哦，这次因为是冰河冻尸的案子，能做到的人内力一定很高，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合谋这么干的。所以你们是怕天尊如果要对付这个人或者这些人，可能会引起内力变化。 其实以我们的功夫，无论遇到什么对手，内力都足够用了。我跟吴沙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内力，因为知道底线在哪儿。天尊就像个无底洞，他以为自己的内力界限是一回事，可真正的界限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一旦把他逼急了，倒是能看到世间罕有的绝世内功，但后果就真的大大不妙了。 可他是好人，后果有什么不妙的呀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过去了100年还放不下的。 阴侯看了看展昭，突然认真问他： 白玉堂要死了，你用100年能不能忘掉他？ 展昭一愣，瞧着阴侯，阴侯站了起来。 守住秘密啊，除了你那只亲亲我我的耗子，我要告诉第三个人。 说完，阴侯溜达出去了。展昭坐在屋子里发呆，不知道阴侯打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。想到白玉堂突然死了的这种可能性，展昭就觉得浑身不舒服，脑仁疼，心口还疼。同时展昭也注意到了一点，阴侯刚才提到银妖王将方法交给了他和吴沙，而之后他和吴沙就负责帮内力错乱的天尊再恢复正常，为什么没提到银妖王亲自再将他恢复正常呢？一个人如果将100年的功力给了别人会如何呢？天尊当年为什么早生华发？有什么事情需要忘记了才能保住性命？ 而这个需要殷侯用誓言却守了100年的秘密又是什么？展昭帮白玉堂问殷侯关于天尊的秘密，可问了半天，秘密依旧是秘密，而且连带出来的其他信息则是更加的叫人抓心挠肺，百思不解。展昭也不敢乱想，心里揣着这个事儿就觉着一股别扭劲儿。他跑出大殿，决定去草地走走，然后就听到远处传来了孩童的笑闹声。展昭循声望过去，就见萧良带着小四子正放风筝呢。那风筝飞得老高，白云帆和早多多在附近吃草，小五和长毛不知道怎么就除好了。小五满地打滚，滚了一身草，长毛在一旁甩着尾巴和黑萧一起逗他。展昭看到小四子圆滚滚的脸蛋和笑眯眯的神情，觉得心情没那么低落了，于是就跑了过去。 小四子， 展昭笑了一声，小四子赶忙跑过来。 妈妈，小梁子的妹妹可可爱了，和香香一样可爱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